第34集，暴怒的拉文凯斯。燃烧军团血腥地屠杀着暗夜精灵主城辛艾萨利的居民，整个城市沦为地狱。而上层精灵的领地中间，艾萨拉女王的宫殿内，女王还在优雅地欣赏着自己的美貌，但最终那些恼人的噪音还是搅扰了女王的清静。艾萨拉命令乐师为她演奏音乐，希望能掩盖住那些令人不快的声响，可惜竖琴和长笛也起不了作用。最后她只好站起身，在那几名新来的近身护卫的环绕下，在皇宫中款款地向前走去。最先出现在女王面前的不是萨维斯顾问，而是瓦洛森队长。队长一见到他便单膝跪地，以单手握拳放在胸口。 尊贵的陛下， 我亲爱的队长阁下，外面吵吵嚷嚷的是干什么呢？ 与其说给您听，倒不如让您亲眼看看，麻烦您走到窗前。 发生了什么？这满地的尸体，倒塌的建筑，还有无边的大火，这都是怎么回事？请你解释一下，瓦罗森队长。 我是奉顾问大人的命令行事，大人认为这些人毫无价值，为了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，所有不完美的污点都必须被抹去。您看右边的高墙里面，上层人民的聚居区是完好无损的。 我看到了。所以萨维斯顾问认为底下的民众都没有存在的必要。 在伟大的天阶指挥官马诺洛斯的授意之下，大人做出了这个决定。 要是马诺洛斯这样认为，那就一定不会有错。为了追寻荣光，理当有所牺牲。 陛下的智慧浩瀚无垠。 这种局面会持续多久？很快神灵也会到来吗？ 会的，女王陛下。据说马诺洛斯称呼他为萨格拉斯。 萨格拉斯？萨格拉斯？这名字真是无愧神灵的身份。等到神灵降临时，请务必提前通知我，我一定要亲自前去迎接。 我一定会亲自确保您事先得到通知。现在请容我先去执行其他公务。 艾萨拉挥了挥手，仍然对神灵的大名陶醉不已。瓦罗森队长转身离去，把女王留在卫兵身边。艾萨拉在脑海中想象着那个美好的世界，一座更加雄伟壮丽的主城，那里将矗立起纪念他荣光的丰碑，那座城市将不会再被称为辛艾萨利，就让这个名字与当初的命名者一起逝去吧。今后精灵的主城叫做艾萨拉，只有这样才配得上如此英明绝世的女王。这时又有一个更加摄人心神的念头进入了他的脑海。诚然，他是精灵一族中最完美的化身，是全体族人的楷模，但很快就有一位更加光辉、更加卓越的引领者即将降临。他的名字叫做萨格拉斯。 萨格拉斯，神灵萨格拉斯与他的伴侣艾萨拉。 黑压堡垒的大门几乎被信使踏破了，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批信使赶到黑压堡垒，他们个个要求立即面见堡垒的主人，声称有要事禀报。拉文凯斯领主打开的每一封信函中都写了同样可怕的内容。暗夜精灵的法力被窃取了，就连本领最高超的法师都无能为力。 除此之外，他们与永恒之境的连结已经中断，在其中一两个地方还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，恐慌四处蔓延，各地的当政者正在拼尽全力维持秩序。在最为重要的皇城新艾萨利附近，始终没有传来任何消息，这座暗夜精灵的主城好像消失了一样。罗宁、马法里奥和布洛克斯也在焦急等待的人群中，他们已经不再是囚犯，至于如今是什么身份，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，既不是盟友，也算不上外来者，他们都选择保持沉默，老老实实地待在人群后方，不管怎样，他都不愿意再次沦为阶下囚。然而，一位被哨兵们带进来的信使几乎连站都站不稳，盔甲破破烂烂，全身到处都是鲜血与伤疤。他踉跄着走到拉文凯斯领主面前，单膝跪倒，几乎要晕过去。 给他点食物和水。你现在能说话了吗？ 请原谅大人，我刚才实在是开不了口。 以你现在的情况，我简直无法想象你还能走到这里。 连我自己也无法想象。大人，我是来告诉您，我想世界末日已经降临。 为什么这么说？你是不是从新艾萨利那里听说什么可怕的消息？是他们来让你报信的吗？ 大人，我就是新艾萨利的。 荒谬！要是单纯靠脚力，至少要跑个三五天才能赶到这里，何况现在根本不能使用法术。 我比你清楚得很，我是来求援的，大人。我的同伴们拼尽了最后一丝力量，把我传送到这里。他们现在也许已经死了，我可能是唯一的幸存者。 那座城市到底出了什么事呀，小子？ 大人，新艾萨利已是一片废墟，到处都是嗜血的恶魔，他们简直是从梦魇里冲出的怪物。开始，我们那的人突然失去了法力，于是许多人都跑去皇宫去寻求答案。民众们越聚越多，大家都希望艾萨拉女王能告诉我们原因，帮助我们。我们等了很久，皇宫终于打开了大门，大家都满怀希望地拥上去。没想到，从皇宫出来的不是我们的女王，而是数不清的恶魔战士。有些头上长着角，有些身后长着翅膀，手中拿着可怕的武器，还有凶猛的野兽。他们逢人就杀，片刻间就有大批无辜者死去，都是手无寸铁的民众，其中还有老人和孩子。我们只能使劲地往前跑啊，大人！我们那些身经百战的战士也抵挡不住恶魔的攻势，恶魔们穷追不舍，难民们脚步稍有迟缓就会被抓住杀死。有少数人总算逃到了城外，但那些恶魔还是追了上去。我们那里最后的一群月之守卫和军官聚集在一起，认定必须通知黑鸦堡垒。黑鸦堡是我们最后的希望，于是所有人拼尽最后的力气，合力把我传送出来搬救兵。我站在他们中间，看着他们汇集起仅存的力量，世界在我身边渐渐模糊。在我被传送走的那一刹那，我看见巨大的恶魔和野兽朝他们扑了过去。 因为他们的力量很虚弱了，所以我出现的位置在这里的北边，没有直接到达黑鸦堡。我辗转去了一处哨所，在那里弄到了一头夜刃豹，然后就全速赶来了。 女王绝不会任由他们这么做的。 是啊，女王绝对不会的。 是的，肯定不会。 我相信女王。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 不知道。那么皇宫呢？也都成为废墟了，里面的所有人都被杀死了吗？ 大人，宫墙上站着士兵，他们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大门打开，看着那些恶魔冲出来，凶狠地屠杀我们。他们就这么看着呀，大人，没人管我们，整个城市都没有活人了。 看来果真如我们所料，是上层精灵干的。 就算是上层精灵，也不可能疯狂到了这种地步。没错，他们的法师是自视甚高，自以为凌驾于月之守卫之上，可归根到底，他们跟我们一样，都还是暗夜精灵。 话是没错，但我们都知道他们一向目中无人，而且别忘了，上层精灵如今都只对顾问萨维斯唯命是从。 喂，麻烦了，萨维斯是谁？ 萨维斯是艾萨拉女王最信任的顾问，总爱给艾萨拉女王吹耳边风，他也是拉文凯斯领主的政敌，这件事情肯定跟萨维斯脱不了干系，他若没有女王的默许，他也不能成事，因为就连上层精灵也要以女王为尊。 他们才不会相信女王也有份，还是想点实际的吧，就让他们认为是顾问在幕后搞鬼，反正到最后他们的选择也是一样的。 尽快集结全体月之守卫以及所有尚有法力的法师，派出信使赶往每一处军事岗哨，通知各地的军事统帅，必须组建起一支反抗军，不能让局面再恶化下去。快，我们要去拯救我们的亲人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一定要杀光这些恶魔，一个都不留，杀光他们。 是大人。 大人，我们必须从永恒之井中汲取力量，光靠武力根本对抗不了那些怪物。你也听见了那名信使说的话。 我也希望能以法术克敌，尤其是你们那些无所不能的月之守卫，但既然眼下你们无能为力，武力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，不是吗？ 大人，我想我或许能帮得上忙，我感觉我还能释放法术。 太好了，伊利丹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，我们必须要为心爱萨利复仇，把女王从上层经理手中解救出来。 拉文凯斯大人， 你这是要…… 如果您需要会施法的人，请算我一个，我想我的法术可以帮助你们，可以吗，大人？ 好，太好了，法师，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战队。尤其是在没有更多法师能帮忙的情况下，对吗，月之守卫？ 只要能恢复与永恒之井的连结，我们就能…… 那要消耗大量法力才行。要是你们真有那本事的话，我们眼下的麻烦早就不存在了，月之守卫。 大人， 哦，你也来了，麻烦里奥，是不是想像伊利丹那样帮忙施法？要真是如此，我自然会欢迎你的加入，对你此前的罪行既往不咎。 我不能使用他们那样的法术，拉文凯斯领主，但我掌握了另一种魔法，是我伟大的导师塞纳留斯教我的。 这真是我听到的最冷的笑话。你是说那个传说中的半神教你的？ 你真认为自己能帮上忙，年轻的马法里奥？ 不过在这里不行，我要找个更加安静的地方。 哦，安静的地方。 是的，大人，我必须前往艾卢恩神殿。 月神的神殿？ 我先前怎么没想到呢？ 大难当前，真的应该寻求祭司们的支持。可你要去那里干什么？ 虽然是去移除那道中断我们与永恒之井连结的法术，让月之守卫恢复法力，一起对抗恶魔。